上你，我爱你咋讲，我爱你咋讲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出旅行的意义。 整个夜，魂萦梦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放飞我们自由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 淋淋下着细雨， 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